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FM 91.3，我是李星云，欢迎收听《星夜狂想曲》。哇，今天刚好是中秋节呢。嗯，不晓得现在听节目的同时，我们看不看得到圆圆的月亮？不晓得大家下班了吗？吃饱饭了没有？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觉得好巧哦，今天是中秋节，所以呢，我也做了一集跟月亮有关系的音乐跟歌曲，那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团圆的日子。通常我们看到月圆，圆圆的月亮，感觉上就是有圆满的意思。那中秋节给人家的印象也有很多，有桂树啊、兔子啊，或是嫦娥啊。那花前月下，感觉上就是一个很浪漫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歌曲也是非常非常难得，都跟这个月亮的主题有关哦。好，这个节目在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首播，周日的晚上9点还会再重播一次。那刚刚为大家播出的第一首曲子是 Moonlight 的这个原声带，那第二首曲子呢，我要推荐的是 Nick Drake，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吉他手、创作歌手，他带来的歌曲叫做《粉红色的月亮》。听众朋友看过什么样的颜色的月亮呢？我自己是最喜欢那种很饱满的橘红色的。那我们来听听 Nick Drake 所带来的 Pink Moon。 I saw it written and I saw it say Pink moon is on its way. None of you stand so tall. Pink moon gonna get you on the pink moon. Red pink moon. Pink, pink, pink, pink. Pink moon. Pink, pink, pink, pink. Pink moon. Pink moon, gonna get you. 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满月很容易会影响个人的情绪。其实东方跟西方对于月亮的观感好像不太一样，我们看到圆圆的有团圆感觉的月亮就会觉得很圆满，然后也会很想在一年当中的这个三节都跟家人一起共度哦。感觉上月圆是一个浪漫的时刻，但是西方人好像常常会把这个月圆跟吸血鬼啊或是狼人的传说联想在一起哦。不过目前为止应该还是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说这个月球潮汐跟人的情绪或是精神上面会不会有特别的激动的这样子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常常说的这个Moon 的别称 Luna、哦、或是这个农历、哦、其实也都是从这个Luna 这个字来变的，还有包括疯子英文里面的 Lunatic 这个字源其实也是从月亮所引申的字源，所以很有趣哦，就是东西方对于月圆的定义不太相同。好，我们来听一首浪漫的歌曲，这个是 Billie Holiday 为大家准备的，是 Moonlight in Vermont Pennies in a stream, fallen leaves, a sycamore, moonlightIn Vermont, I see fingers wave, ski trails on a mountainside, snow light in Vermont, telegraph cablesThey sing down the highway and travel each bend in the road. People who meet in this romantic setting are so hypnotized by the lovely evening summer breezeWarbling of a meadowlark, moonlight in Vermont. Moonlight in Vermont. 为了准备这一集呢，我搜集了一下跟月亮有关系的主题或是词义的歌曲，哇，结果发现还真的蛮多的，可以做成一整集，我们这一小时都要来听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不晓得大家的中秋是怎么过的呢？回家了没有？还是说今天晚上有特别的聚餐烤肉？什么时候中秋节变成烤肉节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喜欢那个大家围炉的感觉吧，或是呢我觉得很可爱，台北人呢常常就是在店的门口或是家门口阳台上架子一摆，然后就开始可以烤热，那围起来大家一起度过那个晚上的那个和谐很开心的气氛，才是大家过中秋节最渴望的吧。好，接下来听的是 Cat Power， 这是猫女的歌曲 The Greatest 当中的 The Moon。我自己很喜欢看日出跟日落，不晓得听众朋友喜不喜欢这个活动，因为我觉得免费就可以看到大自然上帝创造的这个画布哦，看天空变换的那些颜色，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活动。那如果看不到 日出或是日落呢，其实在台东的都兰的海边，如果有机会去台东玩的时候呢，有一个活动我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呢，因为东海岸嘛是看不到日落的，所以只能看到一些云彩，但是呢你可以看月升，就是月亮刚刚爬上来的那个模样，有时候月升呢会有淡淡的浅黄色，然后慢慢的它的形状才变得越来越明显，然后最美的部分就是在都兰的海边看月升，那配上这个蓝色的海洋，然后有点点比较暗黑色的天空，看到月升其实也蛮感动的，不输日落，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想要欣赏月亮，我会蛮推荐大家到台东的都兰的海边，是可以看到月升之时的。好，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叫做 What the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to You。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to you. You're in love, your heart is a flutter, and all day long you only stutter 'cause you're a poor tongue. Just cannot utter the words I love you.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Wait a while till the moonbeam comes peeping through, and you'll getBold, you can't resist him, and all you'll say once you have kissed him is ooh, ooh, ooh.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Oh, what a, oh, what a, oh, hey, oh, ooh, ooh.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Ooh,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to you. Oh, you're in love, your heart is a flutter, and all day longOnly stutter 'cause you're a poor tongue. It just cannot utter the words I love you.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to you. Wait a while till the moonbeam comes peeping through. Oh, you'll get bold, you can't resist him, and all you'll say once you kissed himSo tight, ooh, your heartbeat making happy feet awakening, taking out of my mind the day I met ya over the moon. And when I get ya, wait a sight, well, you can betcha, pull the moon is gonna get ya. A stolen moment's the sweetest little moment. Flap, zing, there go my heartstrings, twiddly doo, twiddly dee. The moonlight plays tricks on me, messing my mouth, messing my mind. Don't know what to say, my tongue's all tied. it's alright. Hey, what you gonna do? A lip sync good for nothing but a kiss and you. The taste of your sweetness, I feel it to my toes, like chocolate eclair or a honeysuckle rose. The look of love is in your eye, well, blame it on the moonlight.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不是社会的负担。普里基督教医院以爱邻如己的精神照顾厝边的阿公阿妈，希望用爱和关怀让老大人一个有尊严有愿望的生活。 彼此相爱，让生命更完美。请支持普里基督教医院长照教学大楼新建事工，爱心专线049-2916-777。 远赴东欧与保加利亚国家交响乐团及好莱坞录音团队联手打造2017绝对值得收藏的跨界专辑，追随你的心情，它将带你到盛开之处。李星云心情电影院双 CD 专辑发售价880元，架构李星云作品选集、钢琴曲乐谱、金曲珍藏价1260元，一通电话免费宅配，02-2778-5047，2778-5047。 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 Bravo 台北 FM 91.3。 欢迎回到 FM 91.3星夜狂想曲节目。今天为大家做了一个中秋特辑，也就是呢，这个所有的歌曲歌名或是内容词义都跟月亮有关系哦。好，大家要来搜集一下月亮的歌曲的话，就一定要听今天这一集。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哇，很浪漫对不对？以前我们会觉得跟情人就是要求一些他们做不到的功课，比如说帮我摘星星啊，帮我买名牌包啊，或是呢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上月球。其实这首歌曲是由 Frank Sinatra 唱的，那当然我们后来也听到很多很多翻唱的版本，有的也是演奏曲或是歌曲的形式。那这首歌曲很特别，就是当年这个甘乃迪的阿波罗的登月计划那时候正式火热的展开的时候， Frank Sinatra 他在1964年发了这张专辑。所以那个歌词虽然说是一个求爱的这个甜言蜜语哦，但是带我上月球这首歌曲却成了阿波罗计划的非官方的代表歌曲。据说他们还把这个录音呢放进去登陆月球的那个神秘的箱子里头。所以这首歌曲应该会是永垂不朽的了，在这个星空底下，在宇宙里。好，那我们一起来聆听 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前段我们听了粉红色的月亮，又提到橘色的月亮，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曲则是蓝色的 Blue Moon。 这个 Julie London 这个女歌手呢，她常常说啊，我觉得我的歌声呢薄薄的，好像像酒精一样，很容易就会被挥发掉了，所以呢我唱歌的时候我很喜欢贴近麦克风来唱，就好像是烟酒过度，但是呢其实对听众来说听起来也会自然而然有一种很贴近的私密感。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曾经唱红过 Cry Me a River 那首名曲的 Julie London 所带来的蓝色月亮。 You saw me standing alone without a dream in my heart, without a love of my own. Blue moon, you knew just what I was there for. You heard me sing a prayer for someone I really could care for. And then there suddenly appeared before me the only one my arms will ever hold. I heard somebody whisper, please adore me. And when I looked, the moon had turned to gold. Now I'm no longer alone, without a dream in my heart, without a love of my own. ¶¶ without a love of my own. Without a love of my own. 不管今天中秋节你是在烤肉呢，还是在约会呢，花前月下，配上等一下我要来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Diana Krall 啊，非常低沉慵懒的嗓音，一定会让整个气氛变成了非常的浪漫。好，我们来听的歌曲叫做 Moon Glow。 blue, I'll always remember that moon glow gave me you. That moon glow gave me you. That moon glow gave. 听了几首流行歌曲、爵士乐，其实在古典的钢琴曲当中也有一首名曲叫《月光》，对，这就是德布西的非常知名的钢琴曲。那我今天要播的这个版本呢，则是非常特别，它是由英国的吉他手加上一个奥地利的吉他手，他的名字也叫 John Williams， 很巧哦，跟做《星际大战》的配乐的 John Williams 同名，但其实呢，他是吉他手。那这个双吉他的版本跟钢琴的《月光》听起来不太一样，它比较清脆一点，因为这个弹拨乐器哦，然后也感觉上两只吉他好像在对话一样，一起在说一个有关于月亮的故事。 蒂凡内早餐，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吗？1960年代的奥黛丽·赫本，哇，这个非常高贵优雅的奥黛丽·赫本，在电影里头呢的防火梯上，然后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着《Moon River》这首歌曲。对，月河就是接下来我要播给大家的。还记得那个时候奥黛丽·赫本在演这部电影的时候，是由这个作曲家 Henry Mancini， 就是写那个顽皮豹的那个主题的电影配乐大师 Henry Mancini， 他为奥黛丽·赫本来量身定做写了这首 Moon River， 而且呢那个时候在帮他作曲的时候还知道说，因为奥黛丽·赫本他是演员嘛，他又不是职业的歌手，所以其实呢他能够唱的音域就只有一个音阶，对，就是这七个音里面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你要写一首歌曲然后就不能超过这七个音哦，才会让它好唱，所以作曲家也实在就真的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大家回去唱 Moon River 的话，待会一起听，可以唱唱看看是不是其实你的音域不是很广，其实也有办法驾驭这首歌曲。那好像最近的痴痴的爱这部电影当中呢，也重新又把 Moon River 这首大家都很熟知的乐曲又重新诠释，所以在全世界大概有好几百万个这个 Moon River 月河的版本吧。我们今天播的是由王若琳所带来的《月河》。 我们最后听的呢是 Neil Young 所带来的 Harvest Moon， 这个满月呢也代表我今天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在中秋节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跟家人团聚的时光，也祝大家中秋愉快，晚安咯。 Just like children sleeping, we could dream this night away. But there's a full moon rising, let's go dancing in the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都会生活通。 为什么苹果、微软、Facebook 这些全球最具影响力企业的创办人都来自美国？美国教育为什么能培养出360位诺贝尔奖得主？由 TABS 美国住宿中学协会主办的 TABS 美国住宿中学教育展，10月19日将在台北 W 饭店登场，现场免费提供 TABS 协会所属287所顶尖住宿学校的官方指南，并精选适合10到17岁课程的学校代表来台，与家长及学生进行1对1面谈。现场还有专业顾问提供申请流程及教育咨询。活动免费入场，欢迎有意愿赴美留学的家长及学生把握机会。详情及预约报名，请洽林肯企管顾问。02-2781-8878，2781-8878。 Bravo 91.3，为您掌握最新生活。